我有一个朋友。叶修的语气也挺沉重的，指尖香烟袅袅，房间里整个都安静下来。大家都觉得这会是一个特别不寻常的故事。长仙更是连忙将录音笔又朝前凑了凑，唯恐不能清晰地录到每一个字。荣耀玩得特别好，叶修说，后来他死了。叶修叹了口气，弹了弹烟灰，而后望着长仙。做过一些采访，和人常有交流的长仙并不太陌生这种眼神，只是这个时候出现让他很诧异。这是那种话说完了示意该你说了的那种眼神呢、啊、长仙怀疑自己理会的有些不对，忍不住脱口而出，已经完了，完了。一屋子人顿时面面相觑，这听着着实就像一个随口乱编的冷笑话呀，这家伙又是在胡乱的敷衍人家小记者吗？大家都这样认为呢，长仙当然也会这样想，可是没办法，他总不能指着人说你吹牛，你给我好好说吧。采访工作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没有承受能力还真不行。长仙这是满怀期待呀，结果就听到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荣耀玩得特别好，后来他死了的故事，除了心里泪流满面，一下也没辙了。长仙咳了一下，有些挺不自然的把录音笔往回缩了缩。这故事听得他一时间都有些短路了，都不知道下面该问什么好了。长仙假装端杯喝水，顺便整理思路，一杯水直接喝掉了四分之三，这才缓过劲儿来。 散人这个职业，据我的了解，是需要有相当的荣耀经验，不知道叶大哥接触荣耀有多久了呢？ 长仙问道。 10年。10年？ 长仙这一下是真有点被吓到了。10年经验的荣耀选手，那差不多就是从荣耀诞生初始就开始接触这个游戏了。这样的人物貌似连目前的职业圈里也不过韩文清等少数几个老将吧，玩家堆里能坚持这么多年玩一个游戏的人就更不容易了。 哼，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夫也是10年啊。 魏琛这时插了个话。 了不起， 长仙继续惊叹着。这魏琛是蓝宇的前队长，这本来也是一个很有话题性的内容，但长仙苦于事先不知道这点，没有做过功课。蓝宇前队长魏琛，这些他都有些陌生，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这本不应该，但长仙毕竟入行才一年，功课做的还不是那么细致全面，所以向魏琛开口发问的时候，长仙显得比较小心，生怕自己的无知惹到对方。 魏前辈啊，我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没有补过您当初的事迹，能不能在这儿和我说说？ 长仙斟酌再三口，终于还是以诚实的口吻向魏琛发问了。 哈哈哈哈啊，你要说我当初的光辉事迹啊，那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了。哎，怎么，你今天是打算住这儿啊？ 不用不用，要不您找几段精彩的说说。 精彩的，那就得提到一些大人物了，比如说叶秋啊，你当然是知道的了。 当然知道。 长仙连忙点头，而且特别高兴。这故事段子里能有居然挖到其他大神的情节，那就更有价值了。长仙这高兴的只顾去听魏琛说话了，却是没注意到魏琛扯到叶秋的时候，一屋子的人都神情古怪地朝某人瞄了一眼。 哎，不是我背后说人坏话，叶秋那个家伙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 常先听到这一句，手都有点颤抖了。职业选手之间，哪怕场上再你死我活，再夹带火药味儿，但话说到如此地步的，真是还是特别少有。常先有一种预感，这次自己恐怕会收获不得了的内容了。 喂，你知道他为什么从来不曝光吗？ 不知道。 常贤激动了，这是荣耀一大不解之谜呀，难不成今天会被自己挖出来了？ 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特别卑鄙，特别无耻，特别没下限，如果他在人前曝光，他的生命安全将得不到任何保障。 这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话从何说起啊？ 哎，遥想当年呐。 魏琛一脸的沉思状，另一手还朝叶修比划着，示意拿根烟过来。所有人都无法直视了，这是多么的没下限呢？一边在糟蹋恶心人家，一边还在问人要烟呢。代表正义力量的陈国顿时忍着被撞还没完全止住的伤痛站了起来。 哎，小常，你别听他胡扯。 胡扯？ 常先目瞪口呆。 哎，我说人家孩子来一趟也挺辛苦的，都认真点，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常先哭了。自己满以为是采访到超级有价值的材料了，原来只是胡说八道了。相比起这个一看就猥琐的大叔，常先1000%的更愿意相信陈国所说的。 我也是为了让采访内容多一些趣味性嘛，啊，到时也许可以写一篇大家来找茬的稿子，让读者们挑一挑哪里是错的。 常先果断转头了，这个老前辈自己眼下还是不要采访的好，自己必然先补一下课，然后直接抛给他一些针对性很强的问题。这位信口开河的技能等级实在是太高了。常先注意力一转，随即目光就落在了乔一帆身上，眼睛又是一亮。微草出身，这不也是超级话题吗？随即连忙找到乔一帆攀谈起来。乔一帆多老实啊，面对采访很有些局促，但到底也是有一说一的。常先这么一问下来，结果就有些失望了。乔一帆是微草出身不假，但故事实在没有那么荡气回肠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拿到冠军队续约合同，而也没有其他战队邀请的，可以说是被职业圈淘汰的选手，结果在星星这样的草根队里找到了一席之地。这个勉强能说得上是不放弃，真要说励志的话，目前星星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呢，立哪门子的志啊。不过虽然没有什么荡气回肠的内容，但就微草战队出身的这种身份还是可以写一写的。常先如此简单安慰了一下自己后，随便目光转向了唐柔。这姑娘的美丽实在让常先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此时又是喝了好几口水，整理了一下思绪后，这才扯起话题。 来之前我一直在想，战斗法师韩嫣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过居然会是一位这么漂亮的小姐。 过奖了。 请问你接触荣耀有多久了呢？ 只说接触的话挺早就有尝试过，但是认真开始玩的话那就是第十区开始的事儿了。 只认真玩了半年。 常先又被惊到了，这星星战队怎么回事啊？不是开荒级的怪物，就是新区出来的小白，专走极端化呀。结果这次诧异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呢， 那边包子如同之前魏琛在夜修十年后插话一样，也插了一句给常仙的惊诧升级。 喂，我也是从第十区开始的。你也是？ 常仙有些呆住，他突然发现自己今次的采访其实都不需要了解太多星星这些人的事迹，只就这点背景，这些个数据就构成起一支战队的介绍了。这些人因何玩起了荣耀，因何聚在了一起，这些循规蹈矩的问题此时已经显得特别苍白。常仙觉得不会再有什么离奇的过程能比这些人的这些背景或是数据更引人注目了。来日方长，常仙脑中突然跳起了这句话。不管怎么说，目前星星战队也只是走到了挑战赛的第二轮，虽然大胜了职业出身的无极战队，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继续走多远。在还没有相信的名气匹配之前，自己也没必要采访得太深入，只是现在到手的这点简单资料已经够用了。 几位，我能不能给你们照张合影啊？ 常仙那样一想之后，就已经有些满意这一趟的收获。他觉得星星是有潜力的，所以自己不应该一次就把可挖的东西全挖了，留点内容下来，也方便大家建立长期的关系嘛。采访的过程中，常仙也在不断的成长着。 合影先不用了吧，我们今天还有队员没有到呢。 叶修说道。 是小手冰凉和媚光对吧？ 常仙可以做到的功课做的还是挺彻底的。 对啊。那我给陈老板单独照一张如何？ 在所有点脑子的当然都立刻想到像美女老板之类都是特别漂亮的话题，这个常仙大概也是有这种打算。这事儿叶修当然不会拿主意，也是望着陈果等他决断。 无所谓啊，要拍就拍吧。 陈果却是不介意。事实上，美女老板这个噱头在星星网吧早就存在了，陈果并无宣扬，却也没有做作反对，毕竟要说美女，陈果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嘛。